香港曾经是远东足球王国，香港曾经出现过黄金一代的足球球员，香港球队亦都曾经在亚洲的足运史上面创立辉煌的成绩，我们亦都出产一个球员代表过中华民国，这段历史好值得大家回味欣赏。 在越南的越南令印尼啊，打一场友谊赛啊，啲军警啊，大家互片嘅，开枪。大佬，我要你喺个龙门柱度挨住，同佢打侧身。唉，真系嗰啲地方真系真系唔适宜去比赛嘅。 记得收起何容兴一代降门的足球世界。好好睇。 买定楼去英国，宏远海外物业投资帮到你。我哋有长期展销厅，有专人为你代办 BNO 5+1移民海外投资卖楼或租楼，一站式服务为你解决所有疑难。买机票仲有机会拎到优惠添。快啲打嚟62214438揾宋生了解详情啦。 梁锦祥一周时事，主持梁锦祥。 一周时事同大家见面啦，今日咧就我谂，其实其中一个主题就系缅甸啦，因为点解咧？我哋卒之都等到正式宣战啦，系嘛？咁咪都要为自己垫上贴金啦，系嘛？咁我哋之前预测咗嘅就。早到咗嘅，我記得我上次講話打十月到啦， 係啦， 咁但係而家就早咗大概兩 大半個月啦， 兩個禮拜啦，咁證明即係我哋有跟跌嗰、那個， 一間我哋可以兜一兜嘅一樣嘢啫，即係點解早咗？ 點解早咗嘛？咁但係今日我相信其中一個最重要嘅新聞就係大家睇到後面嗰度啦，就聽落去就好似好悶嘅，就係、是、拜登主動打電話俾習近平，大家傾咗40分鐘到，咁但係件事本身其實就相當之重要嘅，大家唔係好想標出真正嗰個主題，但係咧就呢、這個亦都同我哋上集嗰個預測應該有少少關係，咁但係當然啦，即係今日如果喺香港嚟講就主要兩個新聞啦，稍為早少少嘅就係支聯會。昨日咧就拉人封艇啦，直言掃場啦，掃場一個比較準確啲嘅講法嚟嘅。咁但係咧就支聯會嘅副主席周幸棟，咁佢咧係表現相當之勇嘅，個原因就係因為咧佢喺法庭上面講呢個係一個荒謬嘅指控嘅控罪，個控罪本身咧就係、是、顛覆。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咁另外一條罪咧就係外國代理人嗰度咧，其實都有告嘅。咁但係咧，而家就加多即係三個人物啦，就係、是、包括支聯會嘅主席李卓仁。咁而家佢係坐緊監嘅，即係仲喺獄監獄入邊嘅。咁第二個就副主席何俊仁。咁但係個主角而家就喺周小姐身上啦。個原因好簡單，因為佢。冇閃啦，冇避啦，係好直接去面對呢一個嘅指控，而且係好用嘗試去用一個大律師嘅思維去回應翻，即係而家政府對佢嗰個指控啊嘛。咁但係我哋首先講咗個區議會嗰個情況先啦。區議會嘅情況應該仲係喺我哋而家做節目期間仲係喺度即係進行緊，即係呢件事仍然未結束㗎。咁咧就七個區嘅議員宣誓咧，未獲確認嘅咧就楊雪瑩、梁柏堅，咁仲有其他嘅應該仲有彭卓奇嘅嚇。咁但係具體嗰啲我哋覺得唔需要講，因為如果就算講到其時，可能都即係只有多冇少嘅，即係話，譬如而家有嫌疑嗰啲，通常都有事啦。即係我只能咁講啦，因為如果唔係都唔使。即係做呢啲即係咁嘅過程啦，係咪？如果得嘅就即刻過關啦。咁有部分就大家有少少意外嘅嚇。咁但係嗰個意外本身都同嗰、那個嚟緊嘅所謂選舉有關係嘅嚇。咁而家頭大家睇到啦，就即係有一部分咧，就應該係嗰、那個宣誓本身咧，就可能出咗即係不被確認啦。咁有啲就唔宣誓，即刻就 DQ 咗噶啦嚇。 咁至於話孫仔落嚟之後仲剩咧幾多咧？咁我相信剩低嚟都即係可能一百個都唔夠，或者甚至更加少啦嚇。咁但係而家區議會實際名存實亡啦，因為已經即係買少見少啊。咁佢原本大家去諗住做嗰樣嘢，已經即係通常都做唔到啦。咁但係 timing 本身係同即係支聯會嗰件事有咩關係呢？就係因為大家嚟緊就知道仲有大概今日係十號，咁仲有係21日，即係三個禮拜咧就11號啦，係咪啊？咁喺呢個時間之前咧，就所有嘅呢啲佢哋即係喺嗰個當權者覺得要處理嘅問題咧，就喺呢個時間之前咧就即係要處理噶啦。咁但係我覺得區議會呢個咧，其實大概呢兩三日就會即係知道結果，但係真正即係大家要睇個問題咧，就民主黨未來個路向係點樣？咁一件好搞笑嘅事咧，就阿羅經理就跟住講啦，佢原本好似南區嗰個區議會主席咁啊，我如果有錯，大家更正我啦。就話：喂，我蒙查辭咗職喎，咁唔會蒙查查嘅，唔係而家你想做翻嘅啫。咁想做翻嘅原因就是，你聽佢講，喂，其實佢想選嘅，即係你只能夠用呢個方法去理解呢樣嘢咯。咁但係我哋要講呢樣嘢，其實都要開始好小心啦。即係人在香港就係話。咦！而家隨時攋嘢喎，因為 你而家話叫人哋唔好選啊，即係你唔好投票，唔好話唔好選。啊，台長，你唔好選啊，你唔好今次唔去參選啦、啊，都話有罪喎，或者話話嗱，依個選舉咧，我哋咧就係投白票，我哋或者杯葛去，或者我哋唔投票，原來咧都係有罪嘅。嗱，所以咧大家真係小心啲。 喺呢個問題上面要真係稍微小心啲啦。但係我覺得咧，即係譬如話，我哋去講呢啲嘢，我哋。即係歷來都個立場好清晰㗎啦，所以頭先我只能夠我用咗另一個方法，我話所謂選舉啊，咁即係民主黨而家嗰個態度都係好曖昧嘅嚇，咁甚至而家有一個講法就係話，你唔去選，其實就好似你觸犯咗國安法咯，咁你去選，咁佢 DQ 你，咁你又攋嘢喎，係咪啊？咁呢個同支聯會嗰個 case 都好接近啦，就係話，如果你係外國代理人嘅話，咁你當然有罪啦。咁但係如果你唔承認呢樣嘅，你唔俾知道佢，你又有罪啦。咁 anyway 就總之就係有罪啦。咁但係我哋只能夠去重複翻上個禮拜我哋講一樣嘢啦，就係話，你而家就去，譬如話去選嘅話，好彩你選到。咁就跟住你做咗三年之後，原來發覺你原來你係基本上你係要被 DQ 嘅。咁近排好似冇呢樣嘢啦，但係到期時可能發生，咁就你攞翻三年嘅人工出嚟啊嘛。咁到期時點算先？咁所以如果話喂你真係立心去參與呢個所謂選舉嘅話咧，咁你都要即係做定一定嘅相應嘅部署咯。就係諗住做嗰三年可能係白做嘅，跟住要攞翻人工出嚟嘅嚇，咁咪。這個就 出糧就麻煩你儲住去就沒用了， 沒用喂，但有些不是，但有些 expenses 嘛，即是你跟他打工，如果是這樣說是不是？但是即我相信那個即香港人見到這個狀況本身都有他自己的那個想法，是不是？也都不需要去即詳細分析的。咁但係呢件事本身咧就同嗰個支聯會嗰、那個即係可以做一個對應啦嚇。其他嘢我哋唔需要講啦。今日我都寫咗篇文啦嚇，都唔係有啲咩新嘅觀點，就係而家呢個控罪本身咧涉及到一個歷史嘅問題，就係話如果你話支聯會係一個顛覆嘅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嘅組織，咁第一樣個問題就係問咧，究竟呢個煽動顛覆嘅始於何時？即係幾時開始做呢樣嘢啦？嚇、咁你係咪1989年嘅5月已經開始啦？嚇、咁嗰時係司徒華即係做呢個主席嘅嚇。咁、跟住就應該係何俊仁做過幾年，跟住李卓仁跟住就李卓仁做過幾年，跟住何俊仁做過，跟住又到翻李卓仁係咪？咁係邊一段時間即係？觸犯咗呢條法例咧，又或者係周幸彤，咁佢係喺幾時佢觸犯咗呢條法例咧？咁即係上到 court 就會，即係你要俾一啲嘅證據，因為你而家係去告佢啊嘛。個舉證嘅責任理論上就要喺呢個控方嗰度嘛。但係唔係真係咁樣咧？咁而家又唔知喎，因為呢啲嘢而家已經唔係好似我哋以前咁理解法。 咁至於話周小姐佢自己本身咧，佢就講得好清楚啦，就係呢條控罪對佢嚟講咧係鬆咗一口氣嘅啊，就因為佢唔需要糾纏喺咗呢個外國代理人呢個即係問題上邊，佢係可以作為一個辯論，係嘛？究竟有幾個口號？譬如是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這些咁嘅口號是啱唔啱？佢嘅看法就是呢些是一個嚟自人民的訴求嚟嘅。咁你而家就去辯論呢樣嘢啦。咁我一篇文亦都寫得很清楚啦，即係一路譬如話呢啲過氣咗嘅法官或者呢啲嘅即係法律界嘅人物嘅話咧，法庭咧就唔係一個處理政治爭議爭論嘅地方嚟嘅。但好明顯呢啲控罪一定係全部係涉及政治嘅啦。即係頭先有邊條唔係涉及政治咧？每一條都係涉及到，譬如呢個政治制度本身，佢係咪符合人民個意願咧？如果唔符合嘅話，咁我哋應該做，即係有啲乜嘢嘅方案可以表達我哋？ 一個係講到顛覆政權呢個已經本身呢個名依、這個名啊，已經係涉及政治嘅啦。 係啊，佢呢個政治罪名嚟噶嘛？如果你用一個政治罪名去檢控一個人，而呢個人係即係罪成嘅話，咁呢個係政治犯嚟噶嘛？佢唔係一個普通嘅罪犯嚟噶嘛？咁但係你而家又唔承認呢個係一個政治嘅檢控，又唔承認呢個係政治犯啊嘛？咁啊，周恆同呢個佢就。即係簡單嚟講，就將呢個辯論啊，佢希望帶入去嗰個法庭度，而喺一個法庭入邊，佢哋就可以變成一個即係公眾輿論啊。呢個係佢想做嘅。但係而家即係社會上個整即係總體嘅睇法就係話咧，其實佢係俾好多人勇敢啦，特別佢係女性啦嚇。咁佢出身而家今日好多人喺網上講啦，佢係英華啦。咁佢係攞五條 A 嘅，應該 A level， 我唔記得係咪 A level 啦，即係嗰個入大學入博士嗰度。咁啊 straight in 劍橋，而且佢唔係原本唔係讀法律，佢原本係讀 physics 嘅，原本係讀物理學嘅。咁以一個咁嘅出身嘅人，其實如果佢肯乖乖地，佢喺個建制入邊咧，其實一路都應該係平步青雲，無災無難。如果係稍為係 hea 少少咧。甚至可以上到很高位的嚇。咁點解頭先我講話 hea 咧？因為如果你不 hea 嘅話咧，就會賴嘢。即係你不 hea 嘅話咧，咁你實際好多，即係要做嘢一定好多敵人啦，係咪啊？一定係會同人好多爭議啦。咁結果咧就會即係造成好多譬如挫折啦，或者係唔開心嘅地方啦。咁好多人就頂唔順，跟住咧就變咗唔能，即係嗰個仕途不順。但係佢其實好明顯擺佢低温咁。就覺得嗰樣嘢係應啱同唔啱，啱佢就要做啦。咁但係你計一計佢年紀咧，就佢今年應該係36歲。六四事件咧，啱啱應該係今年32年嘅。即係話咧，其實佢出即係佢幾歲嗰陣時呢件事發生咗，佢應該係喺後來嘅時候咧，即係去知道呢件事，即係有一個咁嘅態度。咁同我哋唔同啦，我同你都係第一身去見。看即目擊呢件事發生啊嘛，即呢件事，我諗啊張生都同意我話係永遠不能磨滅嘅，即無論你今日站喺一個咩立場都好，你一定會記得當其時呢件事發生嘅時候對你個衝擊，對你個衝擊係咩嘢啊？即我諗，即對你嗰個人生嗰個改變係點樣？嗱，我好坦白講啊，呢件事係改變咗我人生嘅，即喺六四事件嘅時候咧，其實我就啱啱畢業。咁咧就畢業嗰陣時候咧，就遇到香港嗰、那個一個經濟上非常之好景嘅時間。咁嗰陣時候我未畢業已經揾到工，即係有人揾我做嘢噶啦。咁我畢咗業之後咧，喺呢個89年嘅時候咧，即係喺5月嘅時候咧，係有做咗4份工。咁其中一份工咧就係、是做報館嘅。咁去到5月嗰陣時候，初頭我喺廣交會落嚟嗰一日，就啱啱梅葉邦死。咁我初頭真係年少無知啦，嚟回幫死咁，有咩機會咁大鑊啫？咁跟住翻到落嚟，喂北京我好大鑊喎！我初頭都唔醒目嘅，但係過多一個禮拜都哇，即係完全即係未經歷過呢樣嘢。咁結果就經歷個事件就係、是、即係立身做新聞啦。即係原本其他係做編劇啊、做公關、做廣告啲，完全做。咁我唔知道你嗰個 case 係乜，但係好多人都係因為呢件事本身即係改變咗佢對嗰個社會嘅睇法。咁周丹同佢呢個就唔係啦，佢變咗就係即係喺後來佢知道呢件事，跟住係有一個咁嘅態度咯。所以 那個是一個很大的決心，而且這個決心本身你今天是看到的，就是他上到 Conce 他完全不害怕，他是完全可以用一個很理性的態度去跟你辯論整件事。咁呢個係一個好典型嗰種，即係法律專業法律人士嘅性格同操守。咁我哋要對照一下上個禮拜我哋講咗係律師會，即係選舉啊嘛。咁律師會選舉就咁樣啦。咁大律師就咁樣啦。咁你睇唔睇到個分別係點樣？ 我其實喺上個禮拜都有講過啦。即係律師公會嚟講咧，佢嘅選舉 係 proxy 嘅。 係啊，你。因為大律師就是自己一個就是自己掛牌，你律師仔咧好多時候咧就要靠行嘅，咁好多時候你就要係有授權票俾公司大佬啊咁樣，咁就唔係投嘅票唔係自己的意願，咁大律師就唔同啦，咁佢哋投嘅就係自己一票， 咁但係好坦白講，大律師好多都唔會嘅，即係如果你話名叫大律師啫，咁但係我見到好多其實都好辛苦。 咁有啲好多都係年年俾錢，但係其實都唔接生意嘅。 係啊，咁但係頭先嗰個情況睇到就係大律師同律師個分別咯，所以大律師嗰啲名係唔需要改嘅，即係以前有人改，即係而家講有事務律師啦，係嘛？ 大訴訟律師， 大律師。如果從呢件事咧，大律師係比律師大嘅，係講佢嗰個道德同埋即係職業嗰個操守啊，即係喺呢樣嘢咯。咁跟住落嚟會點樣咧？其中另一樣嘢就係我哋喺開麥之前我哋討論過啦。之前係咪商業註冊嘅？ 原來係用有限公司註冊嘅。 我諗呢個都知㗎啦，一路都知道，因為佢哋諗起都好諗過好多問題啦。咁但係咪有冇諗過今日發生呢個情況咧？咁我諗就有嘅。阿華叔在生嘅時候一定有諗過今日呢有設計過呢個 scenario 嘅，但係問題就係你設計咗咧，有冇人咁樣做咧？嗱成件事，如果我哋再睇翻轉頭咧，其實喺上兩個禮拜係出現嗰個消息就係會解散，但係拖咧，咁而家唔使解散啦，冇得解散，因為全部錯曬家啊嘛，咁就要政府去將呢一個。註冊公司的名字在那個名單上面剔除出來，應該是這個保安局局長 的做的現在看到一件事很簡單，就是如果你好像教他這樣，我們自用自己解散的，又或者跟著這排都其實都是散兵月來的，因為很多 都解散的嘛，但支聯會就都傳過有人即 有要求即係討論過呢個解散呢個 option，但係到尾冇啊，唔係政府做咯。咁你睇唔睇到個分別喺邊度咧？嗱，個分別好簡單啫，一個係自己嚟啊嘛，一個係人哋嚟啊嘛。咁人哋去 transition 嗰個道德嘅責任就唔喺你度咯。咁我覺得呢個亦都係有人喺入邊去頂住，去撐住咯。咁我覺得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應該係周小姐本身啦。咁所以即係呢個支聯會呢個咧，就係近排一個好似冇自己解散嘅一個團體嚟嘅。 其實係佢哋一路都有混咁嘅混養㗎啦。 有一定有人喺入邊講係喂散兵啦咁樣，但係上面即係已經話俾你聽，唔係散兵係搞掂啊，你要交翻啲料出嚟啊嘛。咁而家就即係睇下啲料係自己交定係還是搜到出嚟咯。咁但我相信即係喺上個月其實已經。即係佢哋有一個相應嘅措施喺度做啦嚇。咁但係 anyway， 我諗好清晰啦，即係我哋唔相信話有呢個所謂即係外國代理人呢一個咁嘅問題喺度啦嚇。因為嗰個外國代理人嗰個定義太過闊啊。即係甚至可能咁講啦，譬如話有個人喺海外嘅，佢係因為即係專門會收捐款噶嘛。咁咪佢咪俾即係捐啲口簡啦，咁嗰個可能都變成一個咁嘅情況嚟喎。但你真正想講嗰樣嘢就係咪話喺香港有啲組織，佢係長期接收呢啲外國嘅機構嘅一啲捐款，而個目的係令到呢、這個即係咁嘅機，即係喺香港嘅呢個咁嘅機構咧，佢做啲呢、這個機構要求做嗰啲嘢咧。咁我相信，喂你，如果你有啊，神都揾得出嚟咧咁多年。你記得阿六八九嗰陣時講過話，佢有資料就係呢啲示威其實喺外國入邊係策劃噶嘛。咁但係咧， 佢一路都，我今日唔講，我唔講係邊個，但到而家都唔講喎。咁如果你知，你神早講 Q 咗。 即係如果好老實啦，即係如果你身為呢個香港最高最高嘅管理人咧，你係即係最高官員啦。咁其實 曾經係 唔係當年啊？ 當年 嗱，你就係做呢個位嘅時候，你唔講，或者你而家就算你而家唔係香港官員啦，但係你係國家領導人。咁你如果你知道犯法嘅事情，你唔講出嚟，其實 你都有罪啊！ 係啊， 係啊。 咁你而家係咪啊？六八九，你係咪應該出嚟解釋一下點解你唔講？你咪包庇呢啲人咧，即係熟職嘅喎。 係啊，冇錯。咁但係六八九就即係呢排。 但係希望咧，即係監即係有監聽嘅朋友啊，國安嘅朋友咧，唔該 轉達呢個信息俾阿國家國家主席知係嘛？ 嚇、啊，或者我哋國安處啊，國安處處長咧，即係調查點解有人包庇，有人包庇呢啲罪犯。 喂，咁啊，張生你講一講。喂，其實呢、這個即係呢個台或者特別係譬如呢啲論證嘅節目咧，我哋呢啲節目咧，個監聽嘅程度係點樣咧？ 真係唔知喎，我又唔係呢啲咁嘅內行人噃。 嗱，我就估佢係逐字記錄嘅，因為係真係我哋收過啲逐字記錄，不過唔係我呢個節目啊。我就覺得如果收到呢個逐字記錄，我就好榮幸。 咁其實咧，而家呢啲咧就唔使去逐個字抄嘅，即係 有電腦做噶嘛，有 software 做噶嘛，讀咗出嚟，但係讀咗出嚟都對噶嘛，因為 最主要嚟講咧，要交 report 咧，老細唔得閒咁啊，慢慢聽我哋講乜嘢廢話噶嘛。 唔係㗎，嗱我間唔中啊整句出嚟㗎，因為嗱你唔知道我邊個時候 啊 嘛。 佢俾文字睇嘛，俾文字報告先啦，你唔會啊老細做一層。 嗱你都講得唔清楚，嗱應該。咁樣嘅個過程咧，就譬如我哋講咗啦，咁佢有個 software 嘅，佢就會將啲字傳出嚟。 所以 test speech test 係啊 speech test， 咁但係都唔止，因為入邊有 keyword 嘅。 嗯， 譬如你講某個字嘅時候咧，佢就會彈呢個 high 嚟出嚟，都唔係人手做嘅喎。 嗯， 譬如舉個例啦，譬如嗰八隻字啦，咁你講咗出嚟之後咧，咁佢就 high 嚟咗啦。嗱呢段嘢你講咗出嚟咧，咁跟住睇睇 context 係咩啦。哦，如果你係引述某某君講嘅，咁可能咩啊？ 而家引述都唔得啊！ 係真係咩？ 講咗噶啦， 講咗啦咩？咁但係我見人講過喎。 咁即係趁我哋講住又睇下點樣睇啦。唔知啊， 唔係今日唔喐你啫，等佢到適當時候就喐你噶啦，係咪？即係儲埋好多噶嘛，咁先至跟住咧，先至揾人手再對翻呢啲，即係再睇下你即係入邊整體上噏嘅嘢啦。咁佢就唔會咁戇鳩，即係真係睇曬咁多節目噶嘛。因為點解咧？話俾你聽啦，其實咧其他節目咧，我哋有啲滲啲嘢落去嘅，你唔聽曬咧。你就賴嘢啊！因為譬如我哋講金枝玉酒啦，我哋做神秘之嘢啦，我哋做古今一百場戰役咧，其實入邊都要滲咗啲嘢落去嘅。 即係阿台長成日最主要咧，就係想衝我哋 hit rate 啫。不過嗱，即係台長講完咧，你係雖然好，即係好唔想聽，唔想睇到。係 啊，唔想睇都要睇噶。 睇多兩次喎。 係啊，睇兩次啊。好啦，咁我就絕對相信一定有監聽噶啦。咁我哋好多時候，其實我哋都係站喺嗰個當權者嘅立場。我哋醒好多嘢俾佢啦，咁一陣間講咧就係阿拜登同埋習近平嗰單嘢，其實你哋要聽住嘅嚇。好啦，咁呢個就我簡單複述一次咧，就係、是、到十月之前咧，十月一號之前咧，都所有嘢都差唔多好清晰化嘅，即係究竟點處理啊，或者仲有即係邊啲人可以留低啊，邊啲人要即係、就是、要檢控啊，咁到其時都好清晰噶啦嚇。咁、我諗，但係今日嗰、那個即係最重要嘅地方係咩咧？就係呢條新聞啦。其實今日有兩個即係重點，其一就係呢段新聞啦，其二咧就係9/11嘅20周年。咁兩件事本身都係有一定嘅關係喺度啦。咁我復述翻啊，即係今日呢個拜登同埋習近平呢個對話啦。咁嗰、那個新聞本身其實 official 嘅，即係喺新華社呢邊有出。白宮呢邊又有出，咁即係今日啲新聞未出曬嘅，我諗呢一兩日仲會留啲料出嚟嘅。咁大家就對下 transfer， 即係兩邊嘅人講嘅嘢同唔同，個重點同唔同？咁但係個新聞其實大家睇個標題已經睇到啦，就係話嗰個電話就係拜登主動要求去同習近平去對話，而習近平肯聽。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好重要。第二樣嘢就係呢個對話維持咗40分鐘，或者甚至45分鐘。但係大家一定要知道啦，一個係講英文，一個講普通話嘅，一定有翻譯在場。即係話阿拜登講一段嘢，咁跟住咧就有個翻譯喺側邊講，阿拜登先生頭先講嗰啲咩嘢？ 咁啊，習近平咧聽完之後咧，佢又勾一段嘢，咁佢又講普通話嘅，佢唔會一定唔會講英文噶啦。咁跟住有個 人，阿登登嗰邊有人同佢翻譯啦。 唔係，一定係分開兩邊嘅。 係啦， 即係話咧。你呢邊的翻譯你不會翻譯對方嗰、那個嗰、那個，因為後面涉及一個問題，就是話個翻譯準不準確？譬如有些嘢係講即係歪少少嘅，咁就可能個嗰個分別好大啊嘛。咁我呢度講一講個日事咧，就是當年咧就係毛澤東去見斯大林，咁咧就佢帶嗰、那個嗰、那個佢見嗰陣時候，嗰個翻譯咧唔係好似而家咁樣嘅，因為中文亦都係俄文翻譯噶嘛。但係佢見斯大林嗰陣時咧，係對方即係蘇聯派嗰個中文嘅翻譯，佢譯翻毛澤東講嗰啲嘢俾佢聽。咁咧就毛澤東就係講咗，即係佢個中文咧就好深噶嘛。咁佢講嘅説話咧，其實對我嚟講就好淺嘅。就是他對即是他自己是視死如歸，但是那條歌回來聽聽不明白他講什 麼，因為毛澤東的湖南話口音很重， 不知道 他可能根本是講湖南話 的，不是 他完全不明白這句話是為什麼，那他要寫出來給他講的就是、哦、原來我當即是關老襯好像回家那樣，那他已經搞了一大輪，阿斯蘭已經很不開心，跟著毛澤東見到阿斯蘭就有一杯紅酒一杯白酒，即係唔係，梗係唔係中國嗰啲白酒啦，一杯紅一杯白，佢就溝嚟飲。咁咧就跟住咧，阿毛澤東就走去問嗰個翻譯：，誒點解斯大林咁飲酒法嘅咁啊？咁個翻譯咬底，就唔敢問阿斯大林呢句，即係阿毛澤東講呢句説話。咁跟住咧就阿毛澤東喺度即係同佢糾纏啦。咁斯大林拍台。屌你兩友去做咩嚟噶？因為佢哋兩友講中文。原來咧，當其時阿斯達一拍台咧，佢兩條友都咬底。即係話咧，原來呢、這個即係、就是、對方聽唔到你講咩嘅時候咧，那個場面係非常之尷尬嘅嚇。咁、呢個就係頭先我哋講緊嗰個咧，就係點解有兩邊有個翻譯啦，同埋其實翻譯本身都係特工嚟嘅。因為試過咧，就南韓嗰邊咧就收買咗啊胡錦濤身邊嗰個南韓嘅翻譯，即係韓文嘅翻譯。咁結果收尾嚟，我俾人知道就白 Q 咗嘅。啊，咁我哋講翻呢個即係新聞，即係個內容本身啦。咁如果喺四十分鐘入邊，好似頭先我哋講咧，佢係兩邊有翻譯嘅話咧，其實真正嘅對話，真正嘅即係大家 back and forth 去講嘅嘢咧，其實得二十分鐘到。但如果在这个 context 入面讲二十分钟其实已经很长了。因为入面不是应该不是涉及一些大家问候大家在这里讲一些闲话的，是讲一些 很核心的问题。而且拜登是第二次，即是他上之后第二次打电话去跟这个习近平谈话。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推测就不是好像现在的新闻、那个讲法讲得那么轻松。其實呢件事本身應該幾緊張嚇，緊張到就係阿拜登覺得，即係要打電話俾同阿習近平，即係講清楚佢嗰個對呢啲事情嗰個睇法點樣。咁但係如果你睇新華社，起碼睇新華社嗰個講法啦，就係話咧，佢冇好似嗰次咧，就係楊潔篪見阿白林，即係呢個 Blinken 啊，布林肯啊。即係咁樣講法，就係話中國現在不吃幾多套，即係起碼新華社而家呢個咁嘅 transcript 入邊冇講到呢個咁嘅説話。即係換言之，如果佢冇 delete 咗，即係冇抽 sensor 佢入邊啲嘢嘅話咧，其實個語氣係唔同上一次嗰個嘅。而最大嗰、那個，即係譬如講到阿拜登有提到新疆，有提到香港咧，我覺得好似喎，嗰啲唔係太重要。而最大一樣嘢就係而家呢條標題講，就唔好因為。一啲誤判而令到大家出現衝突，咁但係佢冇講咩衝突喎，佢冇講即係究竟係喺邊個地方，同埋係乜嘢時候有引起呢個衝突。咁所以如果你去睇呢段新聞嘅真正嘅精髓咧，係咩咧？就係、是、應該喺近排發生嗰啲事，係令到差唔多係有一啲嘅。可能埋 即係大家會擦槍走火的地方。其實個類比係咩咧？就係大家行下街，即係有條友咧就唔覺意碰到你，咁跟住嚟推佢啲嘢，咁嗰條友又問你，即係跟住一律大輪嘅，即係呢啲粗口啦，跟住就大家打起上嚟，即係件事大概咁。咁但係要係大家行得近先，大家撞到先嘅嘛。咁喺邊度撞到咧？原來最近就喺南摩嗰度，係真係。即係出過一啲事情，個事情係咩？就係、是、因為九月開始咧，就係凡親過親呢個中國嘅，佢認為係領海嗰、那個領海的地方咧，就要事先即係軍校事先通報。咁、結果就好多人都去飄過，即係個個都好似 去打卡， 個個都好似冇嚇，呢、這個又去下，嗰、那個去下。咁、如果你從呢個角度去睇咧，其實就係真係喺九月開始，甚至八月尾開始。是試過有啲 case， 而家未公布嘅，而家冇爆出嚟嘅，就真係差唔多，即係出現一個咁情況。就算唔係咁，拜登嘅推測，如果呢個情況再繼續落去咧，可能會有一次喺短期之內會導致一個咁嘅情況。嗱、這個同我哋上個禮拜講嘅情況係咪有少少問題？上個禮拜我哋咪做咗個推測，就係而家喺中國角度嚟講。和美國開戰是一個最好的時機，不是講軍事上，軍事上就一路都不是，但是政治上，那為什麼是政治上？因為你hea嘛，你從在那個阿富汗的例子看到你，不是說他沒有，不是他打不打得的問題，是個白宮和整個政府一旦遇到一個危急的情況 emergency situation 是不知所措的嘛。這個就是我們上個禮拜引證的一件事，就是咦，如果現在去即是動手的話，我真的有可能做到好像阿富汗那個情況來的，你到期時這個大陸我七十幾小時我已經即攻陷了台灣了，已經整個台灣已經佔領了，那你到期時就打講數，你出核彈我不怕，我成十幾億人口你就炸他兩億，這個真的即傳說是阿楊潔篪真的跟布林肯講過唔係應該唔係旁係係旁貝講過類似嘅事噶嘛？即係如果你從呢個角度推測，就係不一定係擦槍走火，但係喺中國嘅角度嚟講，而家係好有興趣要喺南海同你試一試你咩料先，係嘛？睇一睇你嗰個反應係點？我希望我幫得你就係、是、喂我唔信你夠膽大打係嘛？就算我喺度有即係有啲好似印度嗰次咁樣，咁都唔緊要㗎，即係我可以唔講嘅啫嘛，係咪啊？咁所以我覺得咧，其實呢單嘢本身其實應該係好大嘅，但係就唔係好似而家嗰個新聞嗰個講法係咁樣嘅，即係仲有好多問題。其實最主要就係阿拜登就走去同阿習近平嗱，而家呢度咧，即係我哋好清晰我哋嘅立場㗎啦，嗰度我哋係過嘅，咁咧你就即係喺嗰度，你如果真係搞咧，咁就大家即係有啲會有啲擦槍走火危機啦咁樣。咁類似嘅情況喺邊度會曾經發生過咧？亦即係導致一個即係相當危險嘅情況咧，就喺古巴，就1962年嘅時候咧，就出現咗個叫古巴危機啦。就係、是、初頭咧就唔係好知咩事嘅，但係突然間咧就美國嘅呢啲偵察嘅飛機咧，就影到古巴度咧 有飛彈。 有導彈基地，因為古巴離美國嗰個地理位置很近，但就不是講緊佛羅里達嗰度，而係原來古巴的核彈咧，如果嗰入邊嗰啲核彈嘅話，就可以幾分即係好短時間之內射到去呢個華盛頓，即係個首都嗰度。哇！咁啊即刻熬底咯，因為大家之前唔知咁啊，咁跟住點搞咧？跟住咪即係諗咗方案出嚟，就是、封鎖你咯。咁封鎖你就係、是、如果當其時克魯夫係夾衝過去就打噶啦嘛。打的地方未必一定在古巴，應該是可能在歐洲。打的時候，以當時嚟講，咪全部用核彈嘅嘛，即係好可能核彈嘅嘛。咁點樣處理呢個問題，就好考嗰個兩個領導人嗰個功夫咯。咁喺呢個事件之後，即係傾掂咗之後，即係解決咗之後咧，就大家條熱線啦，有個電話喺度，睇大家裝條熱線喺度，你嗰度，即係你拎起個電話，對方對面有人聽嘅，唔會嗰晚有人瞓到覺。你知唔知幾搞笑啊？即係阿富汗呢單嘢咧。真的好似拍戲咁樣喎，就話嗰個去到即係英軍啊，去到出事嗰陣時候打電話俾嗰個上司，那個上司霍唔係應該係白宮，即係呢個美國政府啊，個當年有個打電話去嗰陣時係嗰個負責嗰個國務院個放緊假，可以係冇人接手啊， 即原來真的可以出現咁嘅情況嘅，所以頭先我哋佢即上個禮拜出嗰個係完全有可能嘅，即喺中國度嚟講係真係覺得可以試一試呢樣嘢噶嘛。 所以喺阿登登咧，其實前兩日都啲要求咧，係前任啊，阿侵侵委任嘅軍事顧問 全部掉佬 啊，佢又要求係自動辭職。 係啊，咁點解要求辭職咧？嗱，個原因我覺得可以咁講，就唔係純粹政見嘅問題。是怕我們爆料，因為 offer 這件事爆了很多料出來，現在大家看到原來即在美國政府來說有陣時候會出現這麼 大鑊的問題，是不 是？但其實大家這些軍事顧問呢就不在核心裡面的，其實很多呢即放在這裡就等來問的，其實他就不會參與他們內部的運作的， 大問題他們收料嘛，很多事， 當然啦， 因為你在那個圈子裡面很多這些放出來嘛，但是因為前一排呢在即未出事的時候呢，一般這個親拜登的全部都說拜登的團隊 很守得即守口如瓶的，沒什麼料爆出來，但是今次不是了，即一出來原來看到就喂很多騎呢東西在那裡出現的嘛， 今次嚟講已經叫爆得少噶啦， 爆得少噶啦， 因為大家睇到啦，咁即係啲退休將領啦嘅將軍 係全部聯署， 係啦，即係近八個， 近八個。 咁你其實依個咧係即係非常之喺美國歷史上係好罕有嘅， 係啊， 或者唔好話淨係唔好單講美國，即係全世界都罕有嘅。 係聯署係咩咧？就要求呢、這個參謀長聯席會議嗰個召集人，即係主席啦， 國防部 國防部長係辭職嘅， 嗯。 好啦，咁呢件事本身呢同我哋今而家講緊呢個即係主題有啲咩關係，就係、是、CNN 今日篇文呢有邊分析呢，我覺得就好印證到我哋而家講一樣嘢啦。CNN 呢其實我近排我就唔睇嘅，但係呢就因為嗰個 offline 嘅情況呢，我呢排呢就睇返少少啦。而今日呢篇文呢就正因為佢係 CNN 呢係一路佢都反呢個特朗普，所以佢講緊呢件事關於特朗普呢，而是用這個角度去看，我就覺得很值得講給你聽。他一說什麼就是說特朗普現在仍然覺得自己是總統，即是他做的事仍然跟這個即是 他自己是總統是沒有分別的，其中一個具體例子是什麼呢，就是他打電話給在阿富汗遇襲那幾即是那十幾個美軍的家庭，而最重要的一件事告訴你，就是CNN這個報道是什麼呢，那十幾個美軍家庭是聽過電話，但是其中有些美軍家庭呢拜登打電話是不聽的，你從這個角度看呢你就知道這件事呢原來在美國來說呢，起碼在美國來說呢是很大鑊的，即對於拜登那個即是整個那個形象，還有即大家對他的觀感呢，因為呢很多的而家係喺美呢、這個呢次係遇襲死亡以至受傷的美國軍人咧，佢哋覺得成件事的責任是應該美國政府，特別是在即係呢個國務院同埋國防部之間個溝通上面的問題，但係到最後要負責嗰個一定是拜登呢個人。而簡單嚟講咧，呢、這個人本身咧睇呢件事睇到咧，佢一個很無能的人。咁佢如果係咁嘅話咧，其實你會睇到喺出年年尾嗰陣時候咧，嗰、那個選舉咧，如果而家呢個趨勢落去咧，民主黨應該係大敗嘅。跟住唔係話阿拜登可以即係好安，即、就、係、是、可以好安好好穩好好好穩陣咁坐咗呢四年，佢一定民主黨係唔係呢個共和黨一定搞 Q 你嘅，係嘛？嗱，所以大家睇到後邊嗰篇文啦。即係呢個係 CNN 即係比較少有地咧，就係我可以推薦俾大家睇啊咁樣。佢就講緊咧，而家其實阿特朗普係影子總統嚟嘅，即係佢唔覺得佢自己攞台。 即係我哋用中文嚟講咧，就係仲喺度指點江山。 咁佢而家指點，佢真係指點緊啊！而家係咪啊？佢而家嗱，而家佢好簡單啊！佢出嚟咧，佢搞啲集會咧，一定好多人出嚟去捧佢場噶，係咪啊？但係問題就係呢啲咁嘅即係支持，遲多幾年，遲多三年，會唔會反映喺嗰個選票入邊咧？ 因為即係侵喺美國嚟講咧，就其實 是兩極化的，支持好支持，反對是非常反對。那即係佢可唔可以吸收到一些中間啲選民咧？咁就即係睇下登登啦，同阿依兩年的表現啦。 嗱，中間選民我而家相信咁樣噶啦，中間選民冇乜人中意阿拜登嘅。 嗯， 即係當其即係舊年去選個原因都唔係因為中意拜登，係爭啊爭 Q 特朗普啫嘛，爭 Q Donald Trump 啫嘛。咁而家唔係喎，大佬，俾佢搞落去係好大鑊嘅喎。因為點解咧？喂，而家你即係冇人睇你台戲啊，即係覺得你冇料到。包括埋呢個阿富汗啦，全選阿富汗咧，呢個塔利班係聽日啊， 就簡直聽日九一啦， 就去做開做嗰個開國典開國大典啊。咁佢即係話俾明啲。即是玩 Q 嚟啫， 即係新政府就喺聽日成立。 啊、新政府聽日成立嗰個象徵意義嚟噶嘛，就係話，喂，你而家雖然講我同你，我同你都即係以前嗰筆就當粉筆字畫嗰啲，但係其實屌我都嬲 Q 嚟噶嘛。因為點解冇嗰陣時唔會打，即係塔利班嗰廿年就唔使捱啦，唔使等到依家啦，係咪啊？即係簡單嚟講就係、是，屌我而家都係唔妥 Q 你咪個冇咯，係咪啊？即係你仲有咁多武器喺佢手上啊嘛，咁。呢、这、一個行為咧，其實係刮咗拜登一巴嘅、嗯，即係而家只不過佢唔敢講，即係佢唔想再將呢件事即係再發酵，佢就講啊，我撤退好成功嘅。喂，但係你試下聽日啦，嗱，我跟住落嚟講就咩九一一嘅二十週年啦。你聽日啦，你喺呢個塔利班嗰邊有個開國大典，即係搞嗰個新政府，跟住咧你依邊就呢個紀念九一一，你睇下美國人嬲唔嬲啊？我話聽。即係共和黨，無論你 Donald Trump， 無論你蓬佩奧，一定可以攞呢個做大做文章噶嘛。所以而家你睇落去呢個勢咧，我好強調就係嗰頭先嗰單新聞咧，係引證到我哋上個禮拜個推測，就係、是中國係蠢蠢欲動嘅嚇。但係個具體位置唔喺台灣海峽，就應該係南海。首先係南海 test 下你嗰、那個即係。那個反應是怎樣先？那他為什麼不是在台灣海，而為什麼是南海呢？因為台灣海有一動就沒得收手的，就是因為那個地理位置太近、有什麼事呢？就算你不說，在沿岸的所有人都知道，但是南海那個情況就不同，就是去得比較遠，那裡可以 test 很多東西，就算你好像遇到印度那次那麼遠都可以不說而已嘛，是不是？但如果 test 上你真的有漏洞的，屌我就喺嗰度玩 Q 你嘛，咁、所以我覺得而家呢個拜登呢個電話本身咧就有呢個意義咯。 嗯、 但係個罪魁禍首都係你拜登自己本身嘛。如果你唔係阿富汗嗰度你咁弱雞，我就覺得唔會出現而家呢壇嘢嘅。 嗱、咁另外咧，即係就我睇過一啲五毛嘅寫法啦，就係話咧嗱，台灣咧我係唔搞住嘅，因為咧我係仲要搞掂咗。另外一邊先，印度邊境，印度嗰邊先。 哇！印度就麻椒房啦，印度嗰度。 係啦，咁佢想搞掂。 喂，印度係而家打得喎，而家開始都唔打得啦，下一個月就唔打啦，下一個月。 嗱，咁其實咧，即係話，即係俾個落台街。 係啊， 一個落台街 嚟啫。等你唔好。即 係一啲小粉紅啦，嗱點解唔對台灣強硬啲人買？我仲有個乸搞啲嘅嚇，咁、所以咧，我哋就台灣問題，我哋擺埋一邊先。係啊，咁其實如果大家留意大陸嘅一啲咁嘅文章嘅時候咧，咁大家可以睇到啦，其實即係開始有人吹啲咁嘅風嘅。 嗯 ，OK， 咁但係我諗即係最實際嘅嘢，其實睇嗰啲沿海啲軍事部署啦。咁係喺台灣嗰邊就好簡單啫，你睇福建啊，睇南，即係喺呢個浙江嗰邊係點樣已經睇曬嘅，呢啲冇乜嘅。但係南海咧就稍為會比較難少少，因為其實好多嘢就喺海上面發生嘅、就唔係喺陸地呢邊發生咯。咁要有咗事，即係可能睇下自己，即係兩方面自己爆唔爆、 因為其實空中都發生過事情嘅，大家記得即係早幾年咧有個嚇，即係嗰個飛機擦撞。咁啊，大陸軍機啊冧咗一架，咁美國軍機咧就落咗去海南島咁樣啦。 係啊，咁但係而家嗰個情況咧就唔同當年啦。當年其實因為美國政府咧就冇咁多呢啲內部矛盾。 嗯， 而家最大的問題就係阿拜登，如果喺呢啲問題上邊咧，佢仲有差池嘅話咧，咁一定係民主，即係共和黨一定 一定是炮轟嚟嘅，一定。咁其中一個例子就是我前兩日咧，我就寫咗文嘅。咁但係嗰件事我覺得好重要嘅，就所以喺呢度咧再複述一次啦。即係就算你有睇嘅話咧，我都有啲新嘢加上去嘅。嗱，嗰件事係點樣咧？就喺一個民間即係一啲嘅一個網站啦，叫 Intercept。咁呢個 Intercept 呢個網站其實爆好多料嘅。佢爆嗰單嘢就係 Google 喺呢個北京嗰度咧。即係做過一個 project 就叫做 Dragonfly， 其實就將呢個 Google， 即係而家我哋用緊個搜尋器咧，即係而家呢個搜尋器咧做咗中國版，咁啊俾呢個 Intercept 爆出嚟嘅，咁啊跟住即係踢爆咗之後就成件事就泡湯啦。咁呢單新聞係點樣？呢單新聞咧就係話啦，呢個網站咧透過一個資訊自由法嘅法案咧，就揾到美國嘅一個900頁嘅。內部的文件就是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就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應該很多研究院，不是一個的，就是呢原來他們給過錢去搞過，即是起碼兩個 project。 那兩個 project 是找一間公司去做的，這間公司叫Echo Health，大家一定要記住這個名字，因為可能將來這間公司會出事的。就是呢，他們這個project 呢，就原來 outsource 其中一部分的研究呢，就給中國在武漢的一些的研究院去做。其中一個就是那個 P40 原生。 P40 原生的意思是什麼呢？就是呢有 P1、P2、P3、P4。 P1 很簡單，就是說平時做一些lab，咁咧就嗰啲細菌或者病毒係我哋全部遇過曬，我哋亦都有解藥嘅。咁咧就亦都唔致命嘅。咁你嗰家你個 lab 入咗去之後咧，你做過啲實驗咧，跟住你洗下手咁就出得去嘅。第二咧就難少少啦，因為嗰啲病毒同細菌咧就比較毒少少嘅，要一個比較嚴謹啲嘅即係清潔嘅程序同埋一個監控嘅程序，你先出得去。第三個咧就係已知而非常危險嘅病毒。同埋細菌，咁嗰個咧就入去嗰陣時已經要即係著曬嗰啲防護裝備啦。咁 P 四係咩 ？P 四咧就係喺呢個世界上我哋仲未有解藥嘅病毒喺嗰度做實驗。咁嗰啲就真係哇入去嗰啲要全副裝備啦，出嚟又要即係清潔過曬啦。咁喺武漢度完，即係之前有一個 P 四實驗室嚟嘅，而嗰個實驗室係附近就係嗰個華南海鮮市場。咁咧呢個 project 係咩咧？呢個 project 咧就係將世界上蝙蝠嘅糞便同埋病毒擺咗個實驗室入邊，抽入邊嘅病毒出嚟，同佢其中一個環節就係將入邊病毒嘅基因將佢貼嚟貼去。嗱，原來而家啲基因可以玩 LEGO 咁樣嘅。我中意砌呢嚿冚呢嚿，原來係咁做嘅。呢個咁嘅做法本身咧，其實已經引起好多人嘅。抗議嘅就係話，因為個程序太危險啦。其實係想做啲咩？想做一啲我哋從來未見過的病毒出嚟，睇下如果入咗去呢啲病毒入邊嘅，即係入咗呢啲動物身體入邊咧，跟住佢哋個反應係點？會唔會死咗？會唔會產生一種抗體出嚟？而其中係揾咩做實驗呢？係揾咗啲注入咗人基因嘅老鼠做核實驗。咁我睇嗰陣時候我都拗曬頭啊！呢篇文初頭我聽我都話咩嚟㗎？叫 humanized mouse， 初頭我以為咩係人性化咗嘅老鼠，咁我跟住再 check 原來唔係，係有人基因、人嘅基因嘅老鼠。咁啊，張生你解唔解？即係你知唔知點解有人嘅基因老鼠咧？ 好似頭先講啦，即係咪人工剪貼咯？ 啊，你嗰個講啦，我再即係補充一下就係咩咧？因為你唔可以揾人試噶嘛，即係我做咗只病毒啦，我切咗之後咧。譬如那個佢出邊嗰支牙籤咧，以前冇咁勁嘅，我而家加咗支落去。咁但我冇揾人試噶嘛，揾人試過有即係蝦嘢咁點上？我揾只老鼠試，但係個老鼠唔係人嚟噶嘛。我咪要揾咗個人基因嘅，即係人基因嘅老鼠來試咯。咁我如果試得得，我就可以推斷呢樣嘢。如果入人體得噶嘛，咁你就會問啦。喂，究竟呢個 project 係想做生化武器，定係想做防即係病毒嘅防範咧？咁樣嗱，咁我答唔到你。我覺得是有可能 是真的、就是、做生化武器。咁呢單嘢爆出嚟係爆乜嘢咧？爆咗件我哋一路都知嘅事，就係、是、美國政府係科水俾呢間公司，呢間公司係科水俾武漢啲實驗室。 咁但美國政府知唔知啊？美國政府知。但美國政府知點解到而家都唔爆咧？到而家呢個即係去做呢、這個管控成個美國嗰個防疫措施嗰個 force 啊，佢一路話冇嘅，但係呢單又話覺得個文件寫出嚟係有嘅，而佢知嘅，甚至可能佢有份批添。而幾時開始批？喺奧巴馬嗰個年代批。嗱、去到依家咧，其實嗰件事咧，我諗都笑算叫做清晰嘅啦，就係、是、咧。呢壇嘢咧，如果你喺呢個文件睇，佢冇講到冇文件證明嗰個武漢實驗室係洩漏咗病毒，冇呢樣嘢。但係入邊係做咗啲美國俾錢科水要做一啲非常之危險嘅生化實驗。咁跟住落嚟就要問一個問題啦。呢、这個咁危險嘅生化實驗咧，係咪有啲嘢會出事咧？咁其中一個咧就叫 Alina Chen 嘅。研究人員咁睇個中文，其實佢係華裔嘅啦。佢就話咧，其實喺呢啲實驗入邊咧，有一個環節咧，應該係即係係出咗事嘅，就係佢俾一啲實驗緊嘅動物咬傷咗。嗱，譬如頭先我哋講嗰啲 humanized mice 啦，即係老鼠，可能俾佢咬傷。另外蝙蝠，可能俾佢蝙蝠咬咗嘢。咁佢就問一個問題，佢話：如果啲實驗人員俾蝙蝠咬咗嘢？你而家呢個 Echo Health Alliance 呢間公司有冇將呢啲嘢記錄低落嚟？如果有嘅話，你會唔會公開？嗱，佢問咗呢個問題好尖鋭。咁佢想問呢個問題嘅原因就好簡單。如果你俾人咬咗，咁我哋咁咪賴嘢咯。咁啊，即係好可能成件事就唔係洩露，基本上係 即係成個處理問題。咬咗之後，一般咧依啲實驗室咧咬咗之後咧就要即時做隔離嘅，即係將依個人隔離，有冇做隔離，或者去做隔離嘅時候，嗰啲咁嘅醫護人員佢本身有冇做到保護啊咁樣？ 係啊，即係佢跟咗你問落去噶嘛。但係我首先問咗一樣嘢，有冇俾人咬過先？咬咗之後有冇記錄？佢就要問翻嚟，你間公司出唔出個記錄？咁到依家呢間公司係冇答到所有呢啲問題。而依間公司嗰個主管咧，係一路講緊，即係呼籲成個即係呢個科學界咧，係否定呢個實驗室洩露呢個可能性。咁係佢嚟喎，大佬佢即係佢睇呢壇嘢，跟住佢而家又否定呢壇嘢，咁基本上大家係利益衝突嚟噶嘛。所以咧，即係嗰個拜登去授權，去要求嗰個美國情報嘅機關去。做嗰個調查咧，我覺得係做戲嘅。呢個同我哋一路嘅觀點係有關啦。但係我哋一路問緊個問題就係點解 Donald Trump 嗰時候係唔知呢，即係冇將呢件事發大。咁呢個到依家都係一個謎嚟嘅。我唔敢去俾一個答案呢樣嘢。但係而家你睇到嗰個情況咧，就係成個劇本係咩咧？就有啲實驗美國佬自己唔敢做，因為點解咧？佢有法例所限。但有啲地方是肯做的嘛，你俾錢肯做的嘛，而且嗰啲錢好少嘅，有喺度幾廿皮嘅啫，美金啊，就俾武漢嗰邊做咯。但係最大個失誤係咩呢？因為冇所有嘅呢啲最高規格嘅生化實驗室咧，一定係設喺一個非常之遠嘅地方嘅，佢爆上嚟咧，那個地方係封鎖的嘛。但係你 P4 實驗室喺武漢實驗室係隔離係街市嚟嘅，大佬，你淨係呢樣嘢本身啊！其實已經是死罪嚟噶嘛，但係而家冇人敢講噶。而且呢單新聞好奇怪地咧，呢單新聞咧，我自己覺得好轟動嘅新聞咧 ，CNN 啊 New York Times 全部唔報，就係得邊度報咧？係 Fox 報。咁 Fox 跟住問咗咩？跟 Fox 跟住真係攞住呢壇嘢，真係問咗美國共和黨嗰啲參議員，嗰啲參議員真係肥嬌拜登。嗱，即係換言之咧，成單新聞變咗政治嘅真係政治化咗啦。就係、是、我哋好 innocent， 我哋好純情嘅問啦。喂，我哋唔係真係追個責任，我哋淨想知道邊個啫嘛。喂，但係而家世界唔係咁睇啊嘛，而家全部都知道。喂，呢單嘢爆出嚟咧，你唔止武漢實驗室嗰度要咩鑊，你連美國自己都要咩鑊，咁夠唔夠膽報咧？仲夠，即係所以係勒住咯。即係有啲嘢係肯報，因為你解釋唔到個問題就係、是，喂呢壇嘢喺幾即係喺奧巴馬個年代係即係已經有一個五年嘅 contract 俾咗佢嘅。就去做呢行嘢，喺嗰陣時已經知噶啦。嗰陣時，而家實際真唔係中國自己，係法國佬自己，法國佬幫佢起嘅。五年之後，到到2019年完咗 contract， 仲要俾錢喎。但係去到2020年嘅時候 ，Donald Trump 就 stop 咗呢個 project。咁換言之， 唔係應該 Donald Trump 嘅政府 stop 咗呢個 project， 我唔知係 Donald Trump 自己 stop 咗呢個 project 啦，應該就唔係啦，因為佢即係佢都烏下烏下，即係換言之，嗰陣時已經知道呢壇嘢係唔即係有問題嘅啦，就係2020年嘅五月，但係就嗰壇嘢而家講嗰個武漢肺炎嗰度應該11月爆嘅嘛，即係話仲有半年個差距咯，即係換言之，佢喺半年前其實佢已經覺得喂呢個唔應該再撥分領咗喺度，但係點解佢爆2020年爆出嚟之後？冇人去 follow 呢條線嘅，而呢檔嘢咧，而家係要打上要攞條資訊嘅時候，發先攞到呢扎文件啊嘛，即係到而家美國仲冚住呢壇嘢，咁點解又冚住呢？好可能其實喂由頭到尾你都知道有呢壇嘢噶嘛，咁而家咧，譬如阿 Pompeo 啦，我睇過 Twitter 啦，其他嘅共和黨參議員咧都拿住呢壇嘢咧，走去問挑阿拜登，即係。呢個福奇啊，呢個即係掌管呢個防疫呢個呢條友啊，係咪佢知壇嘢？由頭到尾佢知。如果佢知嘅話，佢一路講大話。個政治嗰個 angle 係咩咧？就係攞住呢壇嘢，真係即係去磨啊拜登。喂，點解你唔去即係、就是、去問中國嗰邊攞賠償？即、就、係、是、我推測個線咧，大概咁樣咯。咁所以其實係即係你睇美國傳媒都係。真的不太好掂，呢壇嘢要找出嚟先至，我先至知道原來係咁樣嘅。咁另外咧，就呢只完之前咧，就跟住去講一講咧，就係、是、呢個 Alina Chan 咧，原來佢有個 Twitter 嘅，佢喺嗰度講咧，原來佢出咗本書係講翻成個武漢呢個肺炎嘅瘟疫之後咧，美國點去查呢單嘢，係同一個好著名嘅基因嘅科學家咧，去講呢單嘢。咁呢本書就未出嘅，但系咧而家就可以預訂。咁我其實都幾期望呢本書入邊咧，即係以佢譬如呢個而家對即係呢壇嘢咁批判呢個角度咧，應該有好多嘢咧，我哋係新嘢，我哋會睇出嚟啦。咁佢應該都係華裔嚟噶啦嚇。咁呢本書咧嗱就係、是、呢本書啦 ，Viral 未出嘅。但系咧就可以預訂，就係、是、預訂喺11月16日，即係會係流出市面嘅啦。 嗱、如果用呢個 chain 嘅話咧，咁就好大可能都係香港移民嚟嘅，或者係佢嘅祖輩啊。 廣東人咧、 都唔係一定係香港嘅，即係你如果喺大陸過去嘅都識 EN 嘅，咁咪香港先用識 EN 嘅。 唔係，但係佢後邊嗰只 U 加佢又係拼音嚟喎。係啊，咁但係我覺得無論如何點都好啦，即係佢講嗰個即係佢用嗰個角度咧、其實就好想係清晰件，即係釐清件事咯，個真相咯。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正確嘅方法啦。而家即係你唔好大鳩，即係話有既定立場啦。嗱，我好清晰嘅，我有既定立場嘅。我由始至終咧，我 day one 開始，我覺得其實係武漢嗰個 piece 上面出事嘅、就唔係好似而家嗰個美國主流講話，就係話係唔知點解。經過好多輪嘅演化咧，就嗰、是、個病毒咧係由蝙蝠嗰度傳咗落人嗰度啊。咁但係 anyway， 大家唔一定要攞我呢個作準啊嘛，可以即係、就是、我係推薦大家去睇即係呢一類咁嘅即係比較中肯啲嘅，同埋真係有嗰個技術嘅知識嘅人去寫呢樣嘢咯。咁最後一個講咧就係呢個假一啦。嗱、咁假一咧就聽日拜登係大龍鳳噶啦，今日而家我哋呢度時間，我哋就快9/1啦。但係美國仲遲12個鐘嘅，因為到聽晚呢個時候啦。咁啊，拜登咧就承諾咗咧喺9/1嘅之前咧，就會declassify 公布咗聯邦調查局對於9/1事件嘅機密嘅資料。咁我相信唔會全部噶啦。應該是一些即他覺得可以公布的資料、因為事隔只是20年而已。你知不知道呢、這個金乃迪遇食案的秘密文件呢，現在事隔多少年？ 六幾年到現在 63年，一個63年到現在、就遲多兩年就應該是60年了、都未公布完、而且呢就還有200份 Donald Trump 說了，就在他任內他會公布了，但他原來走了數、即是60年前的事到而家都係機密，咁何況20年咧？你想唔想20年嘅？喂，大佬，而家仲阿 George Bush 呢個小布殊仲喺度啊嘛，大佬，萬一對話，喂，原來佢有責任咁，咁點算啊？真係係嘛？嗱，咁呢件事咧，其實就呢十幾年咧都好多嘅不同嘅講法㗎啦。 其中一樣嘢，我相信都唔需要點質疑啦，就係布殊家族其實同拉登家族係 friend 嚟嘅。因為咧就佢嘅唔知係個佢大佬阿布殊個大，即係小布殊個大佬，同埋即係小布殊個大佬就嗰日同阿拉登嘅大佬即係朝早食飯食早餐咁喺度。咁拉登家族好有錢嘅，其實就好多投資咧，其中一間投資咧就喺布殊，即係老布殊嗰間公司度，係咪？咁換言之其實大家都係識嘅，而且大家都係世家嚟嘅。咁呢個關係本身咧，有人出個書，但係咧，即係再睇落去咧，就比較難去判斷George Bush 即係小布什事前有冇知唔知道呢件事，係咪？咁另外一個就更加陰謀論啦，就係嗰、那個World Trade Center 點解冧落嚟啦？到而家都係一個好大嘅疑問，就係、是、個飛機撞落去嘅時候咧，係唔會咁冧法嘅。你有冇聽過咁講法？ 其實就已經係好多個解釋啦，即係科學界嘅解釋啦。咁、其實就係、是、即係嗰、那個因為嗰個燃油嘅問題爆炸，即係產生高温，令到 用咗個鋼筋，咁跟住咧就好似嗰個塔縮咁樣個餅咁樣噶嘛。咁、但係咧，即係一般嚟講，見呢種嘅塔縮情況咧，就係、是、每一層加咗炸藥落去，就炸冧咗成個支架。咁、但係 anyway 呢個就唔係一周時事嘅題材，因為有啲人咧就對呢個陰謀論都抗拒，但係即係神秘之嘢就。可以盡情發揮啦，咁所以聽晚咧，我哋都會即係講講九一一二十週年嘅。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就係點解拜登要喺呢個九一一二十週年之前前夕去即係去 declassify 去公開呢啲資料咧？咁我就好 cynical 嘅，我唔覺得係拜登係一個好人嚟，我唔覺得咧佢係覺得大家有知情權嘅。如果佢覺得大家有知情權咧，起碼頭先講呢個病毒武漢。呢、這個神殺嗰單嘢應該神早爆，即係神早整出嚟啫，唔使而家冚鬼住咁嬌住曬啦。咁我覺得其實都係一個選舉嘅問題啦。就係、是、如果佢公布，我覺得即係大家聽日已經知噶啦。就係呢啲文件咧，應該係對當其時嘅共和黨政府係有一定嘅形象上嘅影響。我唔敢講係殺傷力啊。一定係形象相信，未必係即刻，但係再掘落去咧，就應該係有啲料，仲有啲料爆出嚟。 係，咁又亦都係話講到咧，呢個報告裡面咧都係提及沙特阿拉伯政府喺依件事情上面嘅角色。咁即係喺依件事情上面， 佢係知嘅咧，簡單嚟講， 除咗知之外，佢仲有冇喺裡面？ 即係有份，唔使講啦，咩噶啦，係有份。有份搞， 就大家就佢只係講佢嘅角色係乜嘢嘅啫，係但係個角色係點擔任邊一方面嘅角色咧？就睇個報告咁咧，即係喺前幾日嚟講咧，即係大家都即係有咁嘅傳言啦，就話依個報告裡面嘅最重要就係一樣嘢。係 啊，成個疑問係咩咧？第一樣嘢，呢件事係咪事前已經知嘅？似乎其實唔好講話以前事前知。是事前一定有線索在度，事前已經知道有一班人要搞呢壇嘢，但係到其時阻唔到，或者冇阻知道，冇全力阻知道，應該咁講啦嚇。咁但係如果你大家諗起就係、是，如果冇呢壇嘢咧，就冇打阿富汗啦。但係打阿富汗唔係主菜嚟噶嘛，因為打完阿富汗之後就打伊拉克嘛。咁而家伊拉克就搞掂咗啦，係嘛？伊拉克即係已經可以自己企穩咗啦。但係成個政府已經唔係原本嗰個政府嚟噶嘛。所以個主菜咧就唔係實際上就唔係阿富汗，實際上個主菜就係因為喺九一事件之後，跟住美國就可以打呢個伊拉克，而美國打伊拉克就唔係第一次啊，美國打九一事件係第二次，即係呢個海灣戰爭，第一次就係老布殊打到係咪門口停 Q 咗，就冇打，好多人好興。咁但係九一一就做咗一樣嘢，就真係可以將呢個侯翠欣呢個政權咧，將佢推翻啦，係咪啊？咁推翻咗啊，對美國有啲咩實際利益咧？其實大家唔係諗阿富汗啦，就係九一之後，美國打咗呢個伊拉克，事前嗰個理由、那個理據係話侯翠欣擁有大殺傷力武器，但係到依家都揾唔到有大殺傷武器，而且佢差唔多承認咗係根本冇大殺傷武器噶啦。咁但係我唔係。反對打伊拉克嘅，我到而家係贊成嘅 即係伊拉克人都贊成嘅， 係我贊成嘅。OK， 即係唔好話我哋啲即係外人啦，就算伊拉克人都贊 成嘅。咁至於阿富汗嗰邊咧，咁我諗發展到今時今日咧，其實大家都冇乜幻想啦。呢個係流民政府嚟噶嘛， 有張相我費時而家揾出嚟啦，就好典型嘅，就係嗰個係阿富汗銀行嘅行長啊。咁佢好似而家我哋喺部電腦面前啦。咁佢側邊有隻 AK 喺度，咁嗰個行長嚟咯。咁即係證明一樣嘢，就係其實佢做埋 secure 嘅。我覺得咧，呢個係對人類文明一個侮辱嚟咯。即係去到依家啦，即係大家仲容忍一樣嘢，就係啲女人即係上街示威咧。你係可以揾皮鞭打佢嘅，揾槍指佢嘅，係咪啊？即係佢嗰樣嘢，大家即係喺人類歷史，即係大家人類文明係共通咗，就係女性有佢即係呢個權利噶嘛嚇。咁另外一樣嘢仲頂癮喎，就係咧阿富汗係有言論自由嘅。不過咧就你講啲嘢咧就唔好， 即係塔利班之下嘅規矩之下嘅言論自由 啊。咁咪你覺得係我哋學嘅，佢哋學我哋咯。 即係去完北京，我諗 唔係佢唔係學北京學，你千祈唔好咁講，佢學香港嘅。我哋俾佢早出一步添，係咪啊？唔係佢嗰邊都有國，佢嗰邊都有國安法㗎。 唔知啊，緬甸都有。 好啦，嗱咁啊，我就覺得即係睇見阿富汗嗰個咧，我就其實對人類文明我好心噏嘅。即係我哋廿幾歲、三十歲嘅時候咧，即係我哋有一種嘅錯覺啦。即係尤其當其時我哋六十年代之後咧，就覺得個世界係持續進步緊嘅。就算有啲地方差咗啦，但係大家知道一樣嘢，就講我哋個目標喺嗰度。咁但係你發展到依家，即係無論喺我哋自己身處嘅地方，或者喺其他地方，你發覺唔係嘅。其實人而係望一轉頭嘅，而且望到係中古個年代嘅。而最重要一樣，嗰啲人係有槍，同埋佢肯同你死過。而呢啲比較文明嘅人咧，原來係好 Q 怕死嘅。咁呢個就係一個。即係人類文明， 即係大家睇啦，即係或者喺依個零月咧，大家會見到啦，網上就好多人咧就攞翻以前阿富汗啲相出嚟，啲街頭啲女仔原來即係可以著短裙，咁其實唔止阿富汗噶，大家睇翻下伊朗喺七十年代嘅時候，即係依個 巴列維時代， 霍梅尼未回歸嘅年代，其實你見到喺在伊朗的街頭呢，其實你會發覺跟巴黎街頭差不多的，大家即是穿衣服，女仔都可以隨便上街、出街，他們穿衣服可以喜歡穿什麼就穿什麼的、不同現在的伊朗、或者是現在的伊拉克的阿富汗更加是倒退的。 不是，你等於一班什麼，等於一班爛仔現在即掌權嘛、是吧，爛仔掌權你叫發財立品要好一點，即是扮好人，現在你不是，或者你行一出街，你去個政府部門，你大家全部立支 AK 喺度喎，即係你而家想點嚟噶？屌，係咪隨時開火啫？你又唔係，咁你立支 AK 喺度，即係話俾你聽，屌我就打翻出嚟嘅，係嘛？呢個世界就唔係講理由嘅，呢個世界係講邊個有槍嘅，即係佢俾個 message 你，即係咁樣啊嘛。咁呢個係現實嚟嘅，係嘛？咁但係我哋唔認同呢樣嘢咯，好啦，咁咪發牢騷發到呢度啊，下一次翻嚟啊，張生講講而家緬甸嗰個最新嘅狀況啊。